主持人 Lindsay 刘，在媒体行业奋斗13年，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记者，凤凰卫视欧洲台新闻主播，到英国互动传媒的制片人，英国 Big World One Film TV 的内容总监 Lindsay 刘涉足了广播、电视新闻、纪录片、真人秀的领域，他致力于成为中英与中欧的媒体桥梁，包含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数字人文专业全奖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新闻传播与互联网众包，数字化技术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硕士毕业于 KCL 数字人文专业，本科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专业，大学期间获得国家奖学金赴台湾文化大学交换，曾经在中英主流媒体工作，现在学习之外呢，也从事中英教育培训、投资并购等业务，愿为中英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搭建桥梁，尽个人绵薄之力。黄媛媛，一个产于重庆、爱于上海、停留英伦的妹子，原东方卫视新闻主播，第一硕士毕业于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目前在伦敦大学学院学习第二硕士，就读于民主与比较政治专业，在起起伏伏的人生里，积极善良努力地感受生命的宽度。伦敦国王学院是伦敦一所位于市中心的著名院校，这所学校由英国国王乔治四世与惠灵顿公爵创办，所以是与英国皇室有着密切关系的大学，包含在这所大学学习了研究生学位，现在正在攻读博士学位。伦敦国王学院难考吗？它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辅国日不落》。那这一期节目当中呢，依然还是你的老朋友 Lindsay 徐佳和大家来分享关于英国的点点滴滴。今天还是请到我们两位朋友，那么他们两位都在上期节目里面和大家分享了这个 UCL 这所大学的精彩内容。那今天呢，依然还是请到两位，那请两位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包涵，然后我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读数字人文的博士，大家都喊我格格。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媛媛。 对，见面了，欢迎两位再次来我们节目当中。那两位呢，都是在英国非常好的大学里面读书。上期节目我们聊到的是 UCL， 那这期就来说一下国王学院。其实说到 King's College， 我一直有个好奇的地方，这所学校为什么叫 King's 国王？ 其实 King's 呢，这个每次叫出来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非常的骄傲和自豪，感觉自己就是作为一个格格，好像也沾上了这个皇家的气息。所以我当时拿到他的 offer 的时候，当然也犹豫了一下，但是后来最后还是接受了他的 offer。然后 King's 大学其实是在1829年的时候，由那个国王乔治四世和维灵顿公爵一起来作为 founder 来筹备的一所学校。那现在其实维灵顿公爵的世袭应该是第二代，他现在还是我们学校的这个 vice chancellor， 还是这个名誉校长。然后当你最后毕业的时候，最后还是由他来给你颁发你的证书，所以说还是能沾上很多这个皇气的感觉啊。 对对，所以这个学校如此直接的体现了他和这个英国皇室的关系哈。 对对对，而且 King's 被授予了这种皇家的一个特许状，然后被誉也是这种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伦敦的古老的学校之一。 我知道媛媛好像也是刚来英国时候读语言是在 King's 对吗？当时怎么一个机缘巧合来到这里？ 因为刚开始其实我拿的是 King's 的 offer， 然后后来我就去了，就顺理成章去了 King's 读语言嘛，然后读了四个月，所以我刚开始来伦敦的那4个月其实是在 King's 过的，然后所以接下来我到现在对 King's 的一切还是觉得特别的熟悉，然后特别的温暖。用他们的话说就是王的女人，他们一直有那种光环。 对对 对对对，我知道格格你是在 King's 学习了研究生还有博士哈。那其实我是特别特别好奇，因为我们先说研究生吧，就是你在 King's 学的研究生的专业是什么呢？ 我在 King's 的时候学的专业是数字人文专业，其实我第一开始是拿到的是文化创意产业，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数字人文，因为在那个年正好大数据特别特别火，所以我们这个下面的有一个专业支撑学科就是大数据专业，所以我当时觉得我一定过来这边学习一下。 当时申请这个专业难吗？还有申请 King's 的话， 我觉得还挺难的，难在于我觉得是对语言要求，因为我原来在大学的时候拿过国家奖学金，所以说我的学术能力我觉得还是比较被认可的。可我来到英国以后，我发现我也上了他的语言班，我需要一个非常学术化的系统训练，因为它是相比于其他的雅思来说，它更讲究你的学术逻辑性和你的一些读的一些 reading 的积累。后来的话，我觉得申请主要可能还是要综合一下自己的学术的一个背景，然后还有自己的兴趣，因为第一开始这个数字人文很多小伙伴都不知道它是什么，我们那届刚刚只有6个中国学生，其他全部同学都是来自欧美国家的人。 那当时读这研究生的时候对你来说很轻松还是很挑战呢？ 我觉得是挺挑战的，因为它包括了很多方面。一方面呢，是你跟融入这种这边的学术氛围，它需要你很多积累。一开始我认为有很多是实践型的，其实英国还是很注重你理论的一个基础，所以说你要看很多的 reading。那整体做下来，我的感觉就是我无时无刻的不在看看 paper、看 reading， 然后去补充自己原来的没有的一些知识，然后我觉得。很多学科也是 multidisciplinary 的，我的意思是说他们都是交叉学科，对于我这个一个高度的交叉学科的话你就需要涉猎各方面的一些信息。 像这种交叉的话是有哪些方面的交叉呢？ 我觉得像我们数字人文呢，首先人文它就是一个非常的 big umbrella， 它包含了很多像历史、地理文学，还有像这些跟人文相关的一些学科。那数字化呢，我们主要是用这种数字化方法工具和手段对它进行一个传承和保护。那我觉得就是说要数字化这边需要有一些这种理工科的编程啊，还有这种统计一些思维和背景，所以学这个学科比较相对轻松一些。 哎，那说到这样的话，以我这样一个外行来理解的话，就是说把一些现有的知识，无论是政治、经济、人文类的，然后把它们用 digital 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吗？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势所趋，我们现在就是处在一个互联网高速发达，然后我们处在一个数字时代，现在其实就像我们现在要谈的比特币还有这个区块链，其实也是数字经济的一部分。那经济和人文本身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认为人文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概念。那我们这个数字化说是当时说是用这个已知的知识去推测很多未知的知识，那也是通过了现在的这种手段和方法，科学进步，然后我们有了一个新的一个研究的一个思考方向， 挺有意思。那我的理解的话，就是说用现在大家非常流行的数字化的方式，把那些知识还有那些信息给表现出来，传递出来。 对，是的，是的， 对对，所以不但要会懂人文，还要懂科技 IT， 就 IT 和人文的结合。 因为我们这个数字人文要追溯于历史，叫原来叫人文计算，所以它在计算这个能力上还是要讲究很多逻辑性啊，相关的这种数学能力，我觉得是这样的。 那像当时你们班同学只有6个中国人，那其他同学来自于欧美的话，你会觉得和他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我觉得主要还是自己看 paper 的速度一开始比较慢，后来慢慢融入了以后，开始和他们有更多的互动和交流。而且我发现就是英国和欧美这边的学生，他们很注重一个就是他们的像我们班 一开始就开始组织来选班长，他们有这种民主的这种在他们的基因里，然后我也很乐于去参与一些这个班里的一些组建的一些 volunteer 的这种community 一些小组，我觉得就欧美同学他们的积极性是非常强的。 对，那么学下来之后，你觉得你在就是你研究生的时候收获有哪些呢？对你各方面的就是促进作用哪些呢？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大本钟的钟声记载着时间的流逝， 泰晤士的鸣笛告知着岁月的流淌。 贝克街滋润着福尔摩斯与华生的友谊。 广袤土地承载着梅林与亚瑟王的情谊。复国日不落，只有在英伦。 包含是一个非常有文采的博士，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一个女博士的自白》。是什么原因促使他来写这篇文章呢？伦敦国王学院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在市中心，它的校区有什么特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首先我就觉得我收获了很多很好的朋友，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因为我觉得来这边首先对我来说像是打开了一扇窗，然后这个学科因为它跨越了很多很多的交叉学科，那在硕士阶段呢，你就可以广博的去涉猎知识。然后其次是我觉得硕士教育主要还是一个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个培养，那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的这个术和道嘛，那其实我觉得是相结合的这么一个理解力。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一个自己的自我能力、自我约束力还有这种独立能力的培养。我觉得之前我也和这个 Guardian 做了一个就是独生子女的这么一个 project， 我当时就在考虑，我也是国内这种从小被爸爸妈妈照顾然后从北京长大的一个北京女孩，所以来到这边的时候刚开始就觉得很多生活化的环境是不能融入的，白天可以跟同学在一起，但是晚上的时候回到家还要自己在那儿看 paper 的同时还要想着吃什么，对，所以说还要去学会做饭啊，生活能力各个方面的一个提高。 那你像在国王学院的话提供的社会实践经验多吗？ 会有很多这个实习的一些项目，像我们专业其实在硕士阶段就有一个学分，你是可以拿实习来作为这个学分转换的。那 会去哪些地方实习？ 但是实际上这是有一个小的 check， 我要给大家讲一下，学校不会帮你找实习机会，要自己去找。那其实这个在人文学科背景上还是要看你的英语能力。那我们这边比较对口的主要是做这个 digital curator， 就叫是数字策展，然后一般还是跟这种美术馆、博物馆、图书馆相关，然后你可以去积累一些社会阅历。但是我觉得因为英国的人文的教育非常的普遍，而且这种机会非常的 open， 其实有很多前期的会议你可以接触到这种信息，然后很多也是跟学校共建的，你可以发现很多机会。 对。那现在呢，我知道格格在读博士哈，在昨天晚上我看了格格发给我的文章，然后我开始怀疑我的中文。我觉得我能看懂我能看懂每个字，但是我看不懂他的意思，就觉得我突然就觉得就那种思维上的差距和那种知识积累的差距，因为他写的文章当中还有周易方面的一些引用嘛，所以我想问一下格格当时是怎么决定要来读博士的呀？其实在英国读博士我觉得还挺难的。 是挺难的，我觉得一开始是一个自己的一个梦想吧，刚开始就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很适合读书的人，一开始比较单纯，然后觉得国王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因为国王在 GS 里面一般都是排名在20名左右。那另外可能也是觉得读博士是一个对自己的挑战嘛。我是很幸运，其实是在我硕士下学期的时候，我们 导师就来问我，问愿不愿和他一起在做博士。我认为可能因为数字人文在国内也会慢慢来发展起来，那他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的想读博士的这种学者来加入到这个专业，然后回国做一些 contribution。 嗯，那现在你的这个研究方向主要是什么呢？ 我现在的研究方向还是把数字人文和我自己的背景传媒新闻相结合，然后去找到一些它的交叉的点，然后是基于众包模型的一些传媒研究。 哦，那有没有和中国的一些相结合呢？ 是我选了很多这个案例和 case study 都是来自于中国的。 哦，其实我很好奇博士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 我也很好奇。 我觉得还是因人而异吧，因为那个我们在国王其实这边的主要的上课已经不太多了，还是要按照你自己的兴趣去选择一些对你的项目有帮助的一些课程。当然其实说白了就是全部是自学，但是导师会对你非常严格的进行一个把控，他会看到你是否在一个正常的一个轨道上，所以我们大概是每月都要写一次这个报告，然后其中又分出了很多小小的一些这种任务和这种小的 essay， 所以基本上博士是一个融入到我生活中朝九晚五再加上周末每天都会在思考每天会去在做的事情。 嗯，而且我知道在英国读博士一读是读4年，对吗？ 对对对， 对，哇！而且据说英国读博士要写一本10万字的书， 是这样的。所以说我刚开始后来读的时候，心态就有一些变化。我觉得它相对于硕士，你可以跟小伙伴一起上课，然后也没有那么就是具体 narrow 的一个 thinking。然后我觉得到了博士阶段，它是一个很单一的一个问题，你要把它做得很深，那这样的话好像跟我原来的初衷想法会有一些不一样。然后我就当时也写了一篇文章叫就是一个女博士的自白，热闹和这个徘徊于热闹和苍白之间，那真的是一种身心体会啊。 嗯嗯， 对， 你会说读博士会比较孤独吗？ 对，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因为可能我的性格是非常的热情和外向的，然后我期待与人交流，但是呢，实际上呢，做博士并没有那么多的与人交流，更多的是在图书馆，所以每天当我做完一天的学术，从办公室出来，看着伦敦的灯火非常的繁华和热闹，内心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对比和这种冲击的。而且 King's 的所有的校区都是在伦敦绝佳的地点，就比如说像我常去的这个Guess Campus， 它就在伦敦著名的这个 Shard大厦的下面， 对， 然后还有这个河畔的 Strand 校区，它就是在河边上。所有校区 King's 都是在 地点位置特好， 特别好，绝对在市中心。而且像我们 Waterloo 大区就是在滑铁卢大桥的旁边。King's 一共应该是有7个校区，那主校区我们主要用的是5个校区。那其实就像刚才之前上一期节目圆圆说的，我们跟 UCL 很多项目啊有一些资源共享，而且我们 library 也是在共享的，所以我在这里非常推荐大家有机会都去看一看这个 King's 的主图书馆，它是木文图书馆，它是单独的一个，其实离 Strand 走路大概10分钟就到了，然后也是24小时的，因为它的中央是仿照这个牛津，是一个圆形的图书馆，是一个 quiet room， 就是你在里面不可以吃东西，不可以喝水，只可以看书的一个地方。 啊、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那就是我知道，其实你现在就除了研究之外，好像作为博士生，在英国的博士都要带本科生是吗？ 对对对，我们是有一些可以给本科生去 deliver 这个课程的一些机会。当时我给他们带的是他们的基础课，叫数字文化，然后我给他们组织他们去 seminar 呀，还有最后判一些他们哎，希望不要被本科生听到。最后他们的分数是我们，当然也是我们和导师一起 group 来做的这些工作。 突然给他们上课了，这感觉怎么样呢？ 我一开始的时候希望自己代表中国嘛，也不希望就是说因为这个文化的差异，所以说我会多带一些这种相关的中国的案例，然后会像我们本科生的数字文化其实跟像共享经济啊，然后大数据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当时有很多中国的案例，现在中国这些方面都做得很好，所以本科生听起来都非常非常感兴趣。而且我还有两个本科生就特意为了这些英国人，然后来到中国在暑期时间去实习了。 我觉得 对， 这块也丰富了你的博士生活。 对对对，我觉得是一个交流，就是一个输入和输出的过程，就是博士更多的是你在金字塔砖作为一个知识的创造者，而不再是知识的一个消费者。 但是我有一个博士朋友，他也说他其实有的时候上课的挑战还是有一点大的，比如说啊，因为在中国可能学生比较的乖，然后这种就创造性比较弱， 是 但在这边有的时候学生会比较的 critical 来问提问题的， 是他们会提很多很多问题，而且你要跟他们打成一片，你要了解他们的一些 pop culture， 所以这些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有没有学生问你很刁钻的问题啊？ 目前来说倒是没有，倒有学生他上课拿手机对着我照照片，我当时很紧张，我以为他要 report 给我们的院长，后来下课的时候他说我觉得你今天那个裙子挺好看的，然后我当时就一笑，然后喘了一口气。对， 从一个研究生到博士生，然后想再来带学生，我觉得这种也是有一个角色的转变，还有心理的转变哈。 对对对，其实有的时候觉得自己站在讲台上，其实去让大家，我觉得在英国这边更多的是一种互动和交流，就是一个教学相长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我昨天想起我在读书的时候，我经常写一些那个中国方面的一些媒体的一些东西嘛，所以我的导师他也会觉得我也在学习，他也在学习。我知道格格也是非常非常的活跃，然后好像也参与到了就是你们大学的推广的过程当中，对不对？ 是的是的，其实我觉得 King 自己在跟我说应该哪天给我颁一个那个大学推广奖，因为我自己做了一个公众号叫 King 人文，然后上面会发一些像我们数字人文专业相关的东西，另外就是 Kings 一些这个 marketing 的 promotion 的一些东西。另外我很关注就是我们这边的专业和国内大学的这么一个合作和交流。 那像你现在也会参与到就是国王学院和中国一些大学的交流项目当中吗？ 是的是的，因为我觉得人文也无边界，然后尤其在这种数字化的工具和手段会像给我们这个人文加了一个翅膀，然后如果运用自己的这个专业技能，再加上我的一些沟通能力，能为这个专业去做一些 contribution， 对我来说也是能得到很多的学习。 那这个算是博士的这个课程之内的还是之外的呢？ 这个基本上都是我个人的一个工作。 那像你会比如说和中国这边会就是目前做了哪些什么样的合作，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现在主要是之前和中国传媒大学这边看看有没有这个可能性会组织一些互动，因为 King's 这边其实是没有传媒专业的，没有 media department， 但是我们有一个整体的 CMCI， 就是 Creative Media Culture Industry。 那我发现很多我们硕士的同学都是从传媒专业过来的，所以我期待如果能在他们来之前给他们一些简单的一些了解，会来他等他们过来会有一些准备，会在学习过程中会更加轻松一些。 我知道那个格格其实刚才说博士生活是比较孤独，我觉得只是一个方面吧，因为我觉得你还是非常活跃的，因为也是积极参与到不同的大学之间一些比如说论坛的筹备啊，还有社会活动当中。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比如说你会怎么样去和他们去沟通交流啊，怎么寻找到这样的机会呢？可能和那些听众朋友也可以分享一下。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自己对文化这方面非常的热爱，所以说会用心去观察一些身边的一些这种讲座呀，一些机会。那久而久之积累了一些资源的话，也会想着，哎，我也可以自己组织一下，然后发动一些朋友，然后大家一起来 organize 一下。那另外，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就是来到了，如果来到 UCL 或 KCL 真的是来到了绝佳的地理位置，一定要充分的去利用周边的一些资源。然后伦敦也是一个真的，就像那个诗人去说的，如果你厌倦了伦敦，那真的是厌倦了生命人生，对， 厌倦了生活。 所以说我觉得伦敦就是一个每天我都可以发现新的东西，发现新的挑战，然后我会越来越爱上它。所以我也很感谢今天跟你交流，这样我感觉说的是 KCL， 但是感觉在说我的青春。对， 我觉得挺好，因为我是就是上周末的时候才认识格格嘛，然后就觉得他说他是在读博士，当时我觉得你很年轻，但是觉得啊，因为风格就特别 90后， 九零后，然后做事风格非常的利索嘛，然后来的时候也是觉得啊，特别的。就觉得很多事情，然后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是觉得哇，来之前跟我说的电话会议，所以我会觉得你的生活是非常非常充实的。 是的，我现在其实还跟牛津和剑桥有很多的合作，然后这边我觉得来到英国，我可以尽可能性的去融入这个社会，会让自己更加的去充实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呢，我也很乐于去跟我的学弟学妹去组织一些他们的一些活动，这样的话我希望把自己的更多的经验去给他们，让他们以后再来的时候能少走一些弯道，能多有一些经验。 对。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We are fortress minus center quick march。 这里有全球瞩目的皇家风范。 Presiding officer, first minister, members of the Scottish Parliament, the Duke of Edinburgh and I will extend to you all our warmest good wishes。 这里有足球场上的酣畅淋漓， 这里有华丽庄园的优雅沉淀。 How beautiful! Amen, but never let tender, never。 这里有休闲酒吧的热闹非凡。 Well, for me, the UK is symbolized by the fear of the UK. That would be balance, sports, and our number one thing is money. We love to learn about everything, especially the weather, because it does rain a lot in the UK. 祖国日不落， 祖国日不落， 领略非凡英伦风采。 包含有一颗爱探索的心，他在读博士的时候也积极参与到社会实践当中，与中国传媒大学和剑桥大学、牛津大学都有合作项目。他是如何来寻找社会实践的机会呢？在课余时间，他又把自己沉浸在伦敦的博物馆和画廊里，在了解各种背景之后，来深度解读这些艺术作品的内涵，让自己的思想得到升华。他会给即将来到国王学院读书的同学们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意见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你和牛津和剑桥一般会做些什么样的合作呢？ 那边主要是一些企业家的一些培训和一些企业家的论坛。那其实这方面我也很关注和学生这块的互动，因为我们这边有很多企业家其实也很关注于和学生的一个交流，或者说希望学生有一些，现在国内都在讲双创嘛，有很多想法如何去把它帮助他们去成长变成现实。 对，其实你现在就担任了一个桥梁的这样一个 对 对对， 帮他们就是能够对接起来， 对对对，就是对接一些项目啊，然后去帮助学生也更快的去融入这个社会。 对对，那我觉得你的时间完全不够用啊。 是，所以说我一直都基本上没有什么时间去谈恋爱。那我觉得，所以说我就想自己利用好在英国的时间，因为我来到英国真的觉得是寸苗寸金，觉得一定要融入，然后去感受英伦带给我的所有的这种美好。然后还有那些孤独，有的时候说真的，后来我想到了，我觉得一个人的成长是必经历一些孤独的。其实我的性格是非常非常外向的，但是我觉得那些孤独是留给我自己思考的，把我变成一个更加成熟更加优秀的人。 对，我知道你现在住的地方环境特别好，就是那个 Tate Modern。 对， 就是那个非常美的伦敦的一个地标建筑旁边。 是的是的。 对， 现在 Tate Modern 马上就要办一个Picasso 的一个展览。然后说到这个，其实我有很多想要聊的，因为我觉得我在伦敦的这个四年来，大多数的时间都贡献给了博物馆和美术馆。我也在我的公众号上之前写过很多这种展览以后的 review。因为一开始是不懂，一开始只喜欢这个 National Gallery 这种比较 classic 的一些油画。后来我发现学了政治和经济以后，把这个背景理解，对中就是 Tate Modern 这种现当代艺术会有一些理解。后来是越来越爱，干脆就搬到了那个旁边去住。 啊，你是为了这喜欢专门搬到旁边去的？ 因为当时有一段时间真的是每天都想去看一看，然后觉得很多画，然后很多这种现当代的文化和幅画符号会给我一些启示。然后就是正好，因为其实它跟 Kings 很近，那个 Tate Modern 在南岸， Kings 就在北岸，只要过一个桥就到了。 真好，我觉得这块我们可以多聊一下。 是， 因为其实我是非常喜欢艺术，但我觉得现在因为是在英国媒体公司啊，一直都想的是怎么样商业化媒体来运作一些内容的时候，其实都没有机会再去好好的去看演出、看画展，然后去学这些人文的东西了。所以我觉得跟你聊的时候也是给我一些很好的 idea 和想法。 我觉得格格的经历可以给很多就是要来伦敦的小伙伴一个很大的启示，因为有可能他们会说，哎呀，你这个东西浪费时间。 对对， 看看这效果。但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你在拉一个大车轮一样，你现在拉的时候你可能看它挪得很慢，但是等你坚持一直一直这样去培养自己的思维，一直去创造，你到很长一段时间再回过头来看，自己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就是一个呈螺旋式的一个上升的阶段。 是的是的，因为我一开始有一段时间也很喜欢去看哲学，然后当时我看到一些希腊神话还有一些故事，就像加缪讲的那个西西弗的神话，我认为我做博士就是天天在推那个大石头，推到山顶吧它又砸下来，我又回到了原点。然后就像刚才圆圆讲的是，它是一个日积月累厚积薄发这种风物成仪的过程，总有一天你会把你的这些积累能量是释放出来。而且我觉得就是所有爱热爱艺术和人文的这些小伙伴们，如果来到了伦敦，选择了 KCL 或者 UCL， 一定是会慢慢被感化的。 是的，我觉得这个是伦敦的在伦敦的大学的一个优势，因为可能你在其他的城市这样的机会会少，但是在伦敦只要你想，就像我刚刚说的，包括学校的社团，包括就是社会上的所有的东西，只要你想就会有机会可以接触得到、学得到、看得到，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对，我觉得也是想分享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觉得伦敦是一个，只要你会去主动去挖掘，你总能挖到宝贝的地方。而且最主要的就是说，它可能不会是说一个东西摆在那里，然后说你来吧，你来吧，而是你要主动的去和人去沟通、去联络、去寻找机会。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啊，真的是有很多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而且在这里你所看到都是接触到全球最顶尖的。 对，没错。而且我觉得就是那句话，机会都是给你有准备的人。当你日积月累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真的就可以穿上衣服，然后出门就看到了机会，然后就立马就上路了。 对，我觉得这个思维是我觉得从格格身上看到是比较让我觉得很触动的。因为有的时候毕竟很多就是有很多的朋友在刻意的去寻找机会，然后可能就沉不下来。然后呢，但是如果真正能够沉下来去享受这些看似无用的东西，享受孤独、享受思考的过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你的人生的那个厚度会丰富起来。 然后你的机会可能就从你的这些角落里面就会迸发出来，而且干的都是你特别喜欢的事情，这个就比较的，我觉得人生就应该这样，有比较有意义。这个是觉得可能艺术啊、人文啊，包括这些思维性的东西带给我们的启示。 对对对，其实说到这儿的话，我会觉得也是每一次做这节目也会给我带来很多思考和收获。那我们在今天请到两位嘛，其实不能不说两个学校的一些历史和经典的故事，我会觉得也是很多听众朋友也会感兴趣的内容哈。比如说我知道 King's College 就国王学院和这个 UCL 曾经是发生了很多历史上的交锋，对吗？就跟牛津和剑桥一样的。 对，是的，因为这两所学校挨得很近嘛，而且都属于这个罗素教育集团。那 King's 其实有一个小这个吉祥物，是一个叫 Regent 的小狮子。那现在你进到学校，走到那个主楼的一个这个主楼大厅里，你还是可以看到这个吉祥物，但是它是复制品，它不是原版，因为原版已经被学校原版被学校据说是保存起来了，不会再去展示了。那当时呢有一个小段子，就是说它被偷了，那也不知道去哪了，然后我们一直在诬陷是 UCL 的同学。 对，因为他们诬陷 UCL 嘛，但因为 UCL 有一个我们不是吉祥物，就是那个创精神之父 Jeremy Bentham，他的那个头颅当时是被 King 的医学生，因为两个学校有这个竞争嘛，然后被医学生给拿走了，然后当球踢，这个段子。但所以呢，但是现在就说边境的这个头颅不是真正的，但他的身体都是完整的，展示在我们那个图书馆的旁边，作为这个一个标志吧，作为 UCL 的标志。但据说头当时是被 KCL 的学生偷走了，拿去当球踢。 他觉得我们这一类吃瓜群众就觉得太热闹了。那我想问一下格格哈呢，比如说你在国王学院已经生活了4年多，然后那么对于很多比如说国内的朋友，他们想要来国王学院读书的话，比如说他们要怎么样来准备考试啊，准备应试啊，或者是有些什么样好的建议或者意见可以分享给他们？ 首先我是真的很期待更多的学弟学妹来到国王，另外就是看到就是很多学弟学妹背景可能是像人文学科或者传媒学科，所以很有可能会来到我们这个整个的 Art and Humanity 这一部分。那一般像我们这边的雅思要求都是在7分，那很多这个小分也会在写作上要你7分，所以在这一点我觉得很能对很多中国正在准备雅思的同学是一个挑战。另外呢，我觉得国王学院它在对于国内可能211985，它也是要求在85分左右，然后非211985的要求在可能稍微更高一些，在90分左右。那综合来看，还是要看你一个这个综合的背景。另外我觉得还是一个你在社会的一个实践，因为你在做这个 PS personal statement 的话，会把自己的所有的经历去结合，其实这些东西也是对自己个人的一个梳理和对自己未来的整个的发展方向的一个规划。我觉得国王有很多很多专业，因为这是一所综合大学，包括像理工科啊、医学啊都非常的排名靠前，而且还有法律系，还有全英国唯一的战争系，还有神学，这些都是国王比较著名的这种学科。但是像神学、古典学，这个可能就会让你准备一些拉丁语，或者说一些这种其他我们在国内相对来说基础比较薄弱的一些学科。那这些有一些是不会写在他的招生简章里的，但是你过来以后你就要自学，很痛苦。所以说我也希望他们能找到之前的学姐或者这种的现在都有微信，有微信群，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先给他们一些小的一些建议。对， 挺好的。而且刚刚格格说的一个那个 personal statement 嘛，我觉得在这儿想加几句，就是可能我们在来之前自己没有什么经验写这些东西，自己的 CV 啊，自己的这个 PS， 但是其实这部分我觉得是对自己个人很锻炼的一个地方，因为在国内可能会比较依赖其他人来帮你准备。 对的。 但其实你应该自己我觉得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能是你需要一些专业人士的指导，但同时你自己需要去打开这个窗口去做很多的 research， 因为你来了之后发现做 research 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基础的功能，你自己要去了解这些学校，而不是看纯中文版的东西，去把每个学校的网站全部都搬出来看一遍，然后再了解自己真正的兴趣，再去按照学校的要求来把自己的闪光点 summary 出来。我觉得这个对于来之前的同学，来就是想来这儿读书的同学，也是可以提前去准备的。 对，即便是你想通过中介机构帮你来准备，我觉得前期工作一定都是来自己先去做着手做准备，然后中介这个公司主要是帮你进行一个语言的润色，还有一个专业的把控，所以说自主能力我觉得是在你想要出国的那一刹那就要开始培养，不然的话你出国的话就会很痛苦， 有的被你虐的。 对对对，是这样的。 嗯，那今天是非常感谢两位朋友再次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朋友们分享了伦敦国王学院的一些精彩的故事，包括在这边学习的酸甜苦辣。那么也希望以后节目当中两位继续来我们的节目里面和大家分享精彩内容。谢谢两位， 谢 谢， 谢 谢， 拜拜。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本期节目由编辑热爱生活点滴的 Lindsay 制作，海盗电台的嘻哈达人达西。我们的节目总会给你带来有用的信息，下期节目欢迎你继续和我们畅谈英伦。 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